去承受。也许吧， 也许吧， 一切只因为痴心的错。 哒哒啦， 一切的决定只因你爱还有我，只懂得付出不知什么，总是让我感觉没有我你不好过，总是偷偷收拾自己的就不愿有我，总是反感情少不了的我，什么自由我没有想过， 曾经也许那么快乐，结果呢到最后还不是只有他，真心剩下几种理由的承诺，你要我用什么就不合，曾经也许那么温柔，结果呢到最后还不是要离了，似乎相信我爱他，结果呢还不是要你一个人独自地承受。心剩下几种理由的承诺，你要我用什么就不合，曾经也许那么温柔，结果到最后还不是要泪流，几乎相信你爱，结果还不是要你一个人独自地承受。 曾经听人这样说过，他说如果分开比在一起时候还要痛苦，那为什么要分开呢？的确如此，很多的时候即使爱会让人疼痛，但有爱始终会比没有爱要来得幸福一点，不是吗？来听到张杰带来的《点亮未来》。 时间在追赶未来， 脚步跟随梦想加快， 为期春明的所有精彩， 我在天地起点呼唤。 生命只为点燃未来， 让世界变成我的舞台， 让太梦的翅膀丢 现在， 现在就是未来，来来来，青春不再等待，嗨嗨嗨， 我的心必将照耀时代，我用青春点亮未来， 现在就是未来，嗨嗨嗨， 青春不再等待，嗨嗨嗨， 我的心必将照耀时代，我用青春点亮未来。 时间在追赶未来， 脚步跟随梦想加快。

才能学会，爱就要让你知道。告诉我，爱要怎么说？爱要怎么做？握在手中算不算拥有？告诉我，爱要怎么说？ 最近在闲暇的时候，在读王小波的书信集《爱你就像爱生命》，分享给大家。王小波是一个既传情又浪漫的人，《爱你就像爱生命》是他写给妻子李银河的书信，一直以来网络手抄本的形式在读者当中流传，每一篇都像是一件艺术品。他的表达除了对李银河个人的感情之外，还具有极高的审美意义。下面一起来听到的歌曲来自王菲，《色戒》。

时间，才要不顾一切踮起脚尖去亲吻誓言，闭上双眼，深深迷恋，心跳感觉瞬间慢慢定格成永远，未来的某一天，如果大爱来敲门，为何你出现我面前，深深迷恋，心跳感觉瞬间 爱情怀疑的烂游戏，为此是要憋着呼吸越靠越近，但你的温柔是我为你沉迷，你是爱我的就不怕有缝隙，在我心上用力的开一枪，让一切归零在这声巨响，如果爱是说什么都不能放，我不挣扎，反正我也在我心上用力的开一枪，人只在这一刻得到释放，相爱的心脆弱的如此下场，你吗你吗我们都别说谎， 因为一零三一零三

刹那，一眼爱我的地铁有光华，看着情有你，消失有些人的浪漫，一轮鲜花都会笑到流汗。原来是两个人互相依赖，恋爱是默契好过双胞胎，有另一半总会勇敢起来，可以达到最幸福的未来，我将来恋爱。 1894年，弗洛伊德发表了一篇论文，主张从神经衰弱里分出一个特殊的综合症，焦虑神经症。他把焦虑分为三种形式：客体性焦虑、神经性焦虑、道德性焦虑。而霍尼则认为，焦虑是一种以为自己渺小、无足轻重、无依无助、无能为力，并生存在一个充满欺骗、嫉妒和暴力的世界的感觉。一起听到张杰带来《今生今世》。 花瓣飞回去，放下你容颜。时间它回去，赶上了昨天。回到那一年，你身边。我正在重演。沧海桑田，眼泪跌不色，只认得眼里温柔。不曾说再见，永远还有明天。回到那一天，初见面。我将心如何，你把绿色归还给沙漠，快乐还给你的酒窝，你依然把我遗憾没有圆满。能遇见就是缘，哪怕就匆匆一眼，我们注定要相恋不改变。像不信红线，能会怨气在不灭，今生等待你出现到永远。将心可以喝，欲把绿色归还给沙漠，快乐还给你的酒窝，你依然把我遗憾变圆满。能遇见就是缘，哪怕就匆匆一眼，我们注定要相恋不改变。像不信红线，轮回缘起再不灭，今生等待你出现到永远。遇见就是缘，哪怕就匆匆一眼，我们注定要相恋不改变。像不信红线，轮回缘起再不灭，留恋对你的眷恋到永远。

中那般无玄机。寂寞里秋来春去，诺言随风都飘零，梦中人还是没捎来一点消息。一千零一夜，没有一夜不思念，每一份想念化作不成双的蝶。一千零一夜，没有一夜不流泪，流到心里面变成水。那一夜一场大雨，愿你的花落满地，那是他为他种的金仙菊。当有人劝他放弃，他会微笑看着你，手心中紧紧握着发慌的回忆。一千零一夜，没有一夜不思念，每一份想念化作不成双的蝶。一千零一夜，没有一夜不流泪，流到心里面变成雪。 水晶般纯净明丽的唯美音色，他擅长于一些简单纯粹的近乎完美的低吟浅唱，在熊天平的情歌世界当中，没有一点现实世界的圆滑和世故，像一个不懂保护自己的孩子，真实坦诚。熊天平的歌为一切现实中的情感做着缠绵却直接而真实的抒情。熊天平的生活为爱而真真切切地苦着或乐着，继续对幸福和健康的追寻。下面的歌来自熊天平，《爱情电影》。 是虚构的电影，却看到泪翻滚。如果爱不那么深，结局是不是就不会相认？别人的剧本，演自己的缘分。如果爱要我牺牲，我不怕梦里沉沦或变笨。 完成了再近的角色里，再孤单再多余，我也不会忘记如此。 换我在曲折的世界里，在空虚在别离，不到落幕不会离去。 爱上你天赋的别思念你，忘忘忘忘自己，再不要谁和我对立。 结局是不是就不会相认？在恋人的剧本演自己的缘分。如果爱要我牺牲，我不把梦成真或变笨。 放弃我在尽量角色里，再孤单再多疑，我也不会忘记如昔。 伴我在曲折的世界里，在风趣在别离，不但我们不会离去。 想你天空天天思念你，忘忘忘忘自己，再不要想和我对戏。爱如年年换相机， 只因此生此情有你。 爱成了在寂寞角色里，再孤单再多疑，我也不会忘记如昔。 换我在曲折的世界里，再空虚再别离，何该我们不会离去。 爱上你天天天天思念你，忘忘忘忘自己，再不要谁和我对戏。爱如两人换相机，只因此生此情 you 为我把目光